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05集《魔鬼城》。赵普听后倒是能理解，老可汗一下子丢了三个儿子，搁谁身上谁都活不了。不过赵普也挺为难的。 你想要我怎么帮你啊？我也没进过鬼海，总不能进去找吧？ 只求王爷在宋军辖区这一边接近鬼海的地方帮忙寻找。另外，最近这一带活动的人众多，说不定会有些线索。 这倒是也不难。 见阿姆斯尔忧心忡忡，贺一航开口安慰。 我们记下了，会替你们留心，有什么线索会立刻通知你们。 阿姆索尔点头站了起来，随后似乎又有些犹豫，众人早就看出他还有所保留，应该是有什么事情没说。于是啊，邹良忽然开口， 其实你们是知道这三个人进去找什么的吧？ 阿姆索尔一皱眉，最后点了点头。 找什么？ 王爷有没有听说过迷城？ 果然， 那不过是个传说而已吧。 众人挑了挑眉，军师的确是聪明的，这时候就该装不知道来套话。 我知道，但是最近流言四起，可汗本身也派人调查，但怕三个皇子冲动，所以没有声张。我怀疑轩辕破就是知道这一点，才将事情告诉了他三人。皇子们急于表现，又不知天高地厚，才会误入险境。 那如果一直找不到三位皇子，你们会怎么做？ 可汗已经下令，如果三天之内再找不到，他会派回鹘十几万大军进入鬼海寻找。 众人无语，这可不就是亡国的节奏吗？ 这是你家可汗给仨儿子送过去的殉葬品吗？ 现在军营之中人心惶惶，谁都不想进鬼海，但是可汗不可能这么放弃儿子，他还会亲自带兵进入。 我只能尽力而为啊，不过你还是回去劝劝你们家可汗，派大军进去不合算，要找就自己进去，出不来皇位干脆让给你了，反正你当可汗也不错。 阿姆斯尔无奈看了赵普一眼。 王爷想我篡位？ 如果篡位能够救回十几万回鹘士兵，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，会有很多人拥护你的。 阿姆索尔叹气，不过他随行的几个将士看着赵普的眼神显然是知音呐，果然是明白人。将阿姆索尔送走之后，公孙问赵普， 那三个皇子进了鬼海还能生还吗？我们怎么帮忙救啊？ 只能派人在外围看看，不过应该是没救了。 那怎么办？ 赵普笑了笑，摸了摸公孙脑袋。 你个书呆，别总拿你的菩萨心肠去想战场上的事儿。你真当阿姆斯尔那小子是来求救的吗？他来就是告诉我一声，要是他篡位，那也是被逼无奈。我给他答复了，他也就能安心篡位了。不然啊，这摆明了白跑一趟的事儿，干嘛要亲自过来啊？ 公孙想了想，倒也是，不过这选择也是没错，这三个皇子不知天高地厚，擅闯险境，没理由派十几万大军去给他们陪葬，万一都死在里边了，回鹘照样亡国不说，还要多少家庭分崩离析。总之，以这三人不知轻重的行为来看，的确还是阿姆斯尔比较适合做可汗，他也很年轻。 轩辕破那小子打了什么主意啊？北海离牧场远着呢，上这儿来莫不是有心来等那三个二百五？ 赵普自言自语，背着手踱步。贺一航找来了探子，让他们去打听打听轩辕破现在人在何处。又略坐了一会儿，众人准备回各自军营忙去了。公孙刚刚站起来，赵普递了个东西给他。公孙接过来一看，吓了一跳，就见是一块金色的九龙令牌，还有一枚金印，于是惊讶地看赵普。 这是什么？ 军师的印信。 你别玩了。 我什么时候玩了？我是正经的， 让你当军师。 嘿，我不会。 你有什么不会的？诸葛亮不就比你多了一把鹅毛扇吗？你想要，我让人给你买。 公孙正着急，一旁贺一航过来了。 先生不必推辞，作为智囊，先生雄才绰绰有余。 雄才，哎。 说着，贺一航指了指桌上的文书。 这是元帅每日处理的文书和文稿，通常都是元帅口述，末将记录。如今有了先生，真是太好了。 公孙张着嘴，贺一航心满意足地给公孙介绍了一下军师的工作，反正就是给赵普做各种文书工作，顺便聊战略、视察、出主意等等，都是杂活，因为反正也没战事。说完，贺一航乐乐呵呵就走了，一脸苦海超脱的满足感。众人都默默地看了一眼专心看文书的公孙，这本来都是贺一航的活啊，老贺这回终于解脱了，不用再为赵普奴役了。赵普笑眯眯坐在一旁，看着公孙审阅文书，感觉公孙低眉顺目认真看书的样子无比顺眼，字写的也比贺一航好一万倍。 有了公孙，大家再也不用担心赵普不审文书了。 哎呀，公孙先生被抢走了。 而此时避风栈道里，萧晋等人一起安顿了一下阿仙儿，回到楼下坐下，低声跟龙桥广报告： 楼上有13间房，有3间有人，有一间门口有侍卫，看衣着是北海的。 萧晋话刚说完，展昭和白玉堂就皱眉了。一说到有类似北海的人出现，众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轩辕破。其实北海分裂成多个小国之后，轩辕破已经不再是北海皇子，而是他自己属地的国王了，因此楼上客房里的人也未必就是他。展昭对轩辕破始终耿耿于怀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这小子利用过白玉堂，还有那个荀月白，人不知道在哪儿，展昭总觉得这俩臭味相投的会混在一起。王秋凤让人重新搬来了桌椅，又给展昭他们准备了吃的。此时客栈外边依然是风声大作，而客栈里的众人情绪也微微有了些变化，阴侯和天尊的突然驾临让众人的猜疑更多了起来。 天尊阴侯大驾光临，莫非也是去火凤堂的？ 有好事的江湖人就开口询问了，龙桥广怕给二位老人家惹麻烦，就解释了一句： 二位都是我家元帅的客人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赵普面子够大的，这两人都能请动。展昭和白玉堂瞧了那几个江湖人一眼，在场江湖人也都闭嘴不说话了。展昭和白玉堂的意思很明显，少管这二位老人家的事儿。小四子今天救活了一个人，很开心，虽然他也是撞大运，不过回去告诉公孙的话，公孙一定会更开心。想到这里，小四子突然就有些想念公孙和赵普。 不知道舅舅和爹爹相处得好不好，会不会吵架呢？ 小四子是不知道，两人非但没吵架，还相处融洽。公孙焦头烂额地看文书，毕竟刚刚接手军师的职务，虽然这职位远不如当年孔明先生那样要劳心劳力鞠躬尽瘁，不过公孙向来仔细，自然不会敷衍。另外公孙其实也有一颗保家卫国的心，他念了那么多书，始终相信国之兴亡匹夫有责，不然当年也不会不远万里跑来军营想帮忙。因为种种限制，公孙始终未能如愿，如今赵普等于是让他过了把干瘾，他自然很乐意为国效忠。放下公孙，赵普在军营之中忙碌，展昭等人被困在栈道里避风不提，现在的火凤堂里却是另一番的景象。地处魔鬼城的火凤堡今天热闹得很， 今天是魔鬼城一带一年一度的迎风节，家家户户都在祭天。迎风节是这一带的传统节日，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大漠必定起风。魔鬼城身处避风之地，自然不会受狂风影响，但相比起来这一天的风还是会比往常大。城中居民每年今天都会在家里祭风神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，是个规格不输给中原地区中秋节和端午节的大节日。迎风节的几个节俗就是放孔明灯、吃灯笼糕和挂彩绸丝绦。另外，西域一带民风比中原开放得多，逢年过节大姑娘小伙子们喜欢出来撞天婚。所谓的撞天婚，就是低着头快步走，撞到谁就是缘分，看对眼了就成一对，因此魔鬼城里欢声笑语，热闹非凡。这魔鬼城虽然听着可怕，可事实上是西域一个相当繁华安逸的城镇。之所以叫魔鬼城，是因为这城镇四周围好多避风的天然山丘，围城的形状从山坡上看下来像极了一个鬼面，而且魔鬼城位于鬼域骷髅海和鬼海旁边，因此得名。火凤堡几乎占据了魔鬼城的一半，背后隔开一大片牧场就是狼王堡，天气好的时候两家都能看得见对方楼上挂着的旗帜。狼王堡和火凤堂等于是背靠背存在着，双方关系又好，因此彼此可以作为对方的屏障和后援，易守难攻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